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咱们继续菜系系列的讲解，今天啊，终于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终于要讲北京菜了。但是好多时候啊，我每次一说到北京菜，我稍微有点心虚，因为人家别的那些个菜系啊，一说起来头头是道，特点明显，代表菜等等这那的，北京菜你要说它是个菜系呢，好多人可能会有点不同的意见，但是没关系啊，咱们这是一个探讨的过程。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来，刘老师、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孙涛你好， 哎，我刚才那疑问，二位老师有没有顾虑？不，咱先让杨老师说。杨老师那个在一线烹饪工作这么多年，主教川鲁是吧？然后凉菜拿手，有没有人说你们北京菜也敢叫一个菜系？你们底气足吗？您作为北京人，又是北京餐饮人，您先发发言。 咱们就是我说一下个人意见 啊， 个人意见， 个人就纯粹代表个人意 见。杨老师从来特点就是谁都不得罪。 这个咱也别说菜，北京菜咱们现在简称叫什么？京菜 哦， 哎，咱也就是地方性菜系啊，不是那种大的流行菜系。因为就是说咱们菜系讲了这么多集了，刘老师一直也在讲说这个菜系啊形成它也有一个条件，一个是地理上的，对吧？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就是饮食习惯上的，还有原材料上的，主要是这几个。那么首先咱就说从地理上来说，那你看好些个菜系在形成的时候，尤其一些传统的老的菜系啊，比如说像川菜、鲁菜，它就相对来说人群比较聚集，有相同的饮食习惯，过日子的习惯都一样的，所以呢它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饮食风俗，最后咱们形成了菜系。 哦，那你们北京呢？ 哎，你听着，别着急。那四大菜系里，咱们说最形成最晚的广东菜、粤菜，它最终定型在什么时候啊？清朝末年、民国初，最后它为什么？它是一个变成了一个港口了以后交流，它成中西交融，它形成这么一个菜系。那咱们在当时在讲湖北菜的时候，说到武汉，说当时为什么说湖北菜说形成菜系，咱们也是当时也说了好半天，最后说到湖北菜什么呀？九州通衢之地，它是一个水陆码头，哎，你看，包括咱们说北京，最后为什么说北京菜说形成菜系，大家伙儿很就是你说 有点微词， 对，就是有这个争议呢， 对， 因为咱们整个北方都在大山东的笼罩下， 对， 任何一个北方菜都有山东菜的影子，一会儿这个刘老师肯定也会讲到，就是说北京菜它以什么是为基础，是吧？它咱们就是以北方菜为基础，兼收各地风味，它逐渐形成了自个儿特色，比如说咱说的特别有名的啊，一说到北京什么烤鸭， 烤鸭， 这当时咱们讲南京的时候就说到鸭子的问题，是吧？北京这地方它原来它没有鸭子，甭说没有，少， 对，没有北京甜鸭， 对，它就是说从这个就是这个明成祖建北京城以后，它定都北京了，逐渐把这个是南京的江苏的一带的饮食风俗，随着这个运河等等等，它把它这个风味它给带过来的，那么。这个是咱们说了啊，鸭子说这是哪儿来的呀？南方的，对吧？再说北京涮羊肉， 涮羊肉，这个也确实是 你们家，是吧？ 对，我们张家口也吃吧， 但是、哎、好像一说起来，你们老北京铜锅涮肉好像是在全国有一号。 对， 嗯， 但是 不说老张家口，反正是说老北京， 都说是涮羊肉， 哎， 涮羊肉。但是呢，北京这地方呢， 你也没羊。 有羊，但是它没有说形成那种规模。 原来都是托我们张家口外的亲戚给你们弄的、哎，是吧？ 说是口外羊，其实你们张家口也没有羊， 我们也没有， 就跟那口蘑似的， 也没有， 你们家也没有蘑菇。 对， 它都是， 这是咱们大城市的通病。 它就是张家口啊，它是一个过去一个汉码头，它是一个集散地。 我们东口， 哎，它整个就是说像内蒙啊、蒙古这一带的，它一些土特产，它都通过它来做一个集散。 好、哦。 当时呢，认为都是从那边来的，所以就是什么口外的羊。 嗯、 但其实呢，张家口它也没有什么羊。 对对对对，没有。 这个、 说你们北京的事儿，别老说我们张家口。虽然咱要一块办奥运吧。 所以呢，就是我说这个两个特别有名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菜，咱就不再一一例举了啊。 嗯、 那么最终呢，就是说证明什么呀？它是兼收了各地的风味儿。 嗯， 它是一个集大成的菜。那么像这种的，就是这种。文化中心也好，经济中心啊， 嗯、 像当时咱们上次说的上海菜也有这个问题。 嗯、 当时咱们说到这个毛蟹炒年糕这个问题， 对， 是吧？ 嗯， 这个上海的这个地方呢，它年糕它并不是一个特产， 嗯， 它是隔壁他们家的特产。但是最后呢，毛蟹炒年糕是上海菜的名菜。 哦，行，我从杨老师这几句话呀，我大概听出了一个意思，杨老师作为美食的从业者啊，老师，他可能说北京菜要成为一个菜系呢，大家听着啊，底气也不那么足。说了半天，他说文化呀，说这个地理呀，这那还扯上我们张家口。我们张家口没说我们自己有张家口菜啊，对吧？ 下次咱们可以说一次张家口。 关于在口味方面，你看。杨旭老师说的相对较少啊，也可能是因为咱们现在说的北京菜它还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征，这我就得问问刘老师了。刘老师经常给大家总结这个总结那个，每个菜系都能总结出好多。你就说咱北京菜，咱现在既然要讲北京菜，咱北京菜的主要特点咱有没有？你看杨老师刚才说上海菜可能大家现在就算再不熟悉，人一说上海菜能说出几个字，浓油赤酱，说明人家这个特点呀深入人心了。那你说咱北京菜的特点，刘老师，咱有没有突出的特点能撑起这个菜系？得有个样儿呀，对吧？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那你说咱北京菜的特点，刘老师，咱有没有突出的特点能撑起这个菜系？得有个样儿呀，对吧？ 那个北京菜你要说有特点，其实你看他过去老说啊，每个菜系都说他选料讲究， 哎， 那么北京菜他就敢说我选料讲究， 哦， 为什么呀？ 有皇上， 对呀，因为北京菜一个组成是不是有宫廷菜？ 对， 那宫廷菜有什么特点？宫廷菜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我原料是全国进贡的。 哎， 你看，就跟那别说那什么了，就是你看我们小时候，你看北京是不是有全国供应北京的东西？ 那现在也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是不是还有？ 嗯、 那么说明什么？第一个就是原料肯定供应你的，肯定是。现在过去老说贡品、 哎， 你说贡品有次的吗？ 嗯，对，没有， 真没有次的吧？ 嗯， 所以后来我说了，你看过去北京人就自己说选料讲究，那它是有道理的。 嗯， 第一个就是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原材料， 对， 都集中在北京。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尤其是元明清。 哎， 你看是不是有这特点？ 嗯。 第二个呢，他说啊，就是刀工精湛。 嗯。 那么北京是不是有很多有名的厨师？ 对。 你看过去讲了，宫廷里的厨师是不是顶级？ 对。明白，刘老师的意思是北京一个特点就是群英荟萃，这群英荟萃包括两个，一个是材料的群英荟萃，还有一个就是人才的群英荟萃。 对 啊而且最顶级的人才他都在北京、 哎、 包括厨师。 哎， 你仔细研究研究。 对对对，嗯， 就跟那过去人研究那说北京菜以什么为基础啊，说以山东菜为基础。 嗯， 结果最后拍了山东菜以后，最后再在北京拍山东菜，觉着北京做的山东菜比山东人做的山东菜、 嗯、 看着还像样呢。 那就是北京菜是以大师们为基础是吧？ 对啊， 啊， 所以后来我说了，就是北京菜之所以行是占了一个什么呀，它优秀的地理环境。 哎， 你看 这个我插一下这个刘老师这个事儿啊、 嗯、 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菜做完了以后到北京菜做精致了，所有的菜 嗯 到北京以后、嗯、你看北京现在有云南菜 嗯 是吧，这个上海菜 什么菜 都 都有 是是，你想象的 那、哎、我那天吃一格鲁吉亚菜，格鲁吉亚菜都有、 哎、但是就是咱国外菜咱不敢说啊、 嗯、 到就是咱北中国内的地方风味菜到北京了以后它全都发生了一个转变。 嗯， 为什么是什么一个转变，就是一个融合性的一个转变。因为不光是到北京，到别的地方一样，所有的地方性餐饮它有它自个儿独到的特色。 嗯， 但是它出来以后它逐渐的要适应本地的当地的一个饮食习惯和特色、 嗯、 那么逐渐的就会发生一个改变。比如说咱们说了一个鱼香肉丝， 嗯， 这个在那个俗不过的菜啊， 嗯， 虽然说是四川菜，但是呢在北京现在也能见到各种各样版本的鱼香肉丝、 啊、被你们变得特别甜。 一个是对 是不是 你不能说我们变，就是这因为鱼香肉丝它传统来说这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小炒的下饭的菜。三个字，黑咸辣。 嗯， 您现在到任何一个馆子里去看、啊、 这仨字一个都不差对吧我说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它已经不是说这种传统风味的鱼香肉丝了、 哦、 啊，包括就是说你像鱼香肉丝传统里要搁这个豆瓣酱， 嗯， 要有泡椒，它有比例的， 嗯 啊，三七或者是四六， 嗯， 那么现在搁酱了基本上是不搁了，或者搁一点点只是借个味儿了， 哦， 因为你搁酱搁豆瓣酱搁多了以后啊，这个菜啊发黑， 嗯， 豆瓣酱它再一煎热以后它肯定是颜色发暗的， 嗯， 它没有那红亮的感觉， 没有番茄酱炒出来的好看， 对， 是吧， 它不红，它那现在它外边有时候它也搁点什么，搁泡椒， 哦， 用泡椒来炒， 嗯， 它就泡椒炒肉丝了、 嗯、 甜酸口的泡椒肉丝， 对， 微辣，它不是说咱们鱼香肉丝了。 所以杨老师的意思是好多菜啊虽然还是叫你们的名儿，但是呢都打上了我们京派的烙印，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能说烙印，它已经适应了我们北京人的口味、 哎、我们都已经给它改了， 已经是逐渐的发生了一个改变了。这就是刚才这个像刘老师说这个、 嗯、 好些为什么地方菜到北京以后啊它的加工工艺选料， 嗯， 那么在北京它的工艺刚才说集全国之大成， 哎， 是吧，原料不敢说集大成吧，但是也是优等优质的， 优中选优， 对， 嗯， 它就是说可能新鲜程度上它达不到， 嗯， 但是呢它绝对是上品的原料， 哎， 这绝对是能够做到的， 嗯， 所以呢这从原料上，从大师上来说， 对，再加上你们这些个全国都数得着的优秀厨师们，对吧， 哎， 形成了庞大的这个师资力量以及雄厚的厨师研发团队， 那么这个菜呢就会越做越精致， 精英们的碰撞， 所以最后就出现刚才像刘老师说这个，为什么说最后有些菜咱们到这个一些个交流出来以后， 对， 比原产地要好， 为什么面目全非了，因为我们大师们改了，改的比原来还好，是这个意思吧，啊， 可以这么说吧 刘老师 你看啊，过去说北京菜之所以厉害，过去说第一个是不是老说历史悠久， 哎， 那天啊正好他们清明节啊拍了一个那个就是清明吃的食物， 嗯， 叫做什么呢，叫做破子果。 破子果这又是什么， 就是广东的， 哦， 有一个。那么破子果什么呢，他说是从破树上， 嗯， 然后采集的那个植物，然后他调制那个 面以后做成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北方的一个，就是跟那个年糕一样的东西，它叫南方叫果。 嗯， 那么中国古代最早就是提到这个破树籽儿的应用在哪儿提到的呀？ 嗯， 最后一找，现在你不说在广东吗？最后说了在北 京。北 京 哦， 当时研究就是北京猿人那个出土文物的时候，不是，你看，对，哎， 您这还太北京了， 太北京了吧？但是你听着，他过去讲就是人类用火并用火烹饪肯定有的，是不是说北京猿人？ 对， 距今过去讲50万年左右， 嗯， 完了后呢，现在推到就是什么77万年， 嗯， 咱们就不说77万年，咱就说50万年，那么人工用火的痕迹， 嗯， 是不是有烧过？动物的骨骼， 对， 植物的种子， 对， 植物的哪种种子？ 哦， 破树籽。 哦，行，咱这我就不用往前对，50万年也是最厉害的。 看见没有？就是今天广东有这么一个清明节或者时令的这么一个小点心， 嗯， 用的这个原材料找根儿， 是北京人发现的， 在北京。 哎呦我的妈呀！ 完了后，另外我们一提用火， 嗯， 是不是最早的就是肯定人类用火并熟食的痕迹，是不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对，对， 是不是？ 你这一个事儿全证明了， 全证明了吧？另外呢，咱们你看一说烹饪，是不是得使工具？ 对， 那么工具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怎么说，就是石制工具。 嗯， 那么石制工具里是不是有磨的痕迹？ 对， 那么最早磨的痕迹 还是你们北京人， 这个北京。 对， 是不是在北京猿人那个当时也有石质磨过的痕迹？ 哎， 是不是在北京你也能找？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有文化的可怕。 就是你看咱们前面我都没给你举特别深刻的例子，就是这么一个小果的吃， 哎， 最早的种子得到北京这儿找。 哎，孙涛，你应该问问咱哪天咱到公园里找找有没有破树。 认识一下的。对对对对，作为北京的从业者和北京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优秀传统真是不应该。 对呀，啊，另外你看咱们后来那火，就是除了天然火，也不是钻木取火。 嗯， 钻木取火，那么有证据的是什么呀？那一提也是那个山顶洞人呀。 哦， 那北京啊， 对， 是不是，就 是，都是你们北京的？ 说明什么呀？说明北京人这个地方人智慧啊， 哦， 会用火呀，啊，而且是人工取火的痕迹， 真的 哪儿找？ 全世界的烹饪可能都是跟北京来的，是吧？ 那是不是咱们不敢肯定，但是不是我能告诉你，就是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是会了人工取火了。 哎，会 这个痕迹， 嗯， 那么这个距今肯定有10000多年啊。 嗯， 有人研究是距今18000年左右。 哎呦我的妈呀， 你想想， 嗯， 是不是北京人很智慧？ 对，那你 因为你烹饪的最核心 就是 什么东西，就是用火呀， 嗯， 那你用火一个是天然火的应用北京很早， 嗯， 另外一个人工智慧用火也是在北京。 那你们才应该是菜系之母，不应该有河南菜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反正就是起码是我们是其中的一支， 啊， 因为过去谈那个十大菜系里边就是有北京菜的。 嗯， 你看十大菜系里边当时说加上哪两个呀，一个就是加上前面咱们提的上海， 嗯， 所以咱们老说可能成为第九大菜系， 哦， 你看上海就可能， 嗯， 然后北京就是可能，因为十大菜系里就有这两位的身影， 对，有北京菜， 哦哦哦哦， 这就真有，不是我， 对对，不是您家的，我知道 不是我家的，不是我非说今天咱们谈北京菜， 对， 说就说北京菜也乱，但是历史上就是有。 嗯， 另外呢，距今那个比如说7000年到6000年间，比如新石器时代，就能找着这个北京地区这个原始农业。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它体现当地人的那个水平，一个什么就是祭祀活动。 嗯， 就这个在北京地区都能找着。完了后，另外呢，包括你看我们那后来用陶器，因为在北京一些出土文物里边就有好多陶器， 哦， 而且是黑陶， 嗯， 这个地方还离我们这儿挺近的，就在昌平。 嗯， 就是再有一个呢，我们北京有什么呀，就是北京那个青铜器也是在燕山南北， 嗯， 就都能找着那种青铜器，所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北京从来没有落后过。 哦，对对，好，那真是无法反驳。 刘老师发言一般人反驳不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这一节的北京菜就给您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继续跟大家聊。 对不起，我

哎，是不是那个人家那个燕国呀、啊？ 对，你们北京的 啊，对，反正也在这儿混吧、 嗯、啊，对， 什么赵国啊、燕国、啊、都在这个河北、北京这一带。 对， 为什么后来我就说了，现在是不是老提京津冀？ 原来就一体， 原来 意思 就一体， 是吧？哎，对，过去 燕国、赵国原来就在河北啊、北京这一带。 哦， 所以后来人家说了。北京在春秋战国一直是北方的重镇。 嗯， 你看人用这句话来总结，就是北京是个发达的地方。 嗯， 那么发达地区是蔡系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哦， 另外呢，就是我们真正看着就是真正强大了，在中国历史上什么呀？你看啊，辽， 嗯， 金， 嗯， 元，明，清， 嗯。 中心在哪儿混、啊？ 全是你们，你们，你们，都 是 你们。 不是他那个过去讲，那时候海陵王， 嗯， 那、建都是不是哈？海陵王建都，那么就在北京城啊。后来人家那个元朝正式把这个都城是不是建在北京？ 嗯。 那么明朝虽然其中有一小段，朱元璋在南京混过一段，是不是后来人明成祖是不是又迁到了北京？ 嗯。 而整个大清朝是不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对，一直在你们这儿， 一直在这儿。嗯、所以你看，北京就。成为什么呢？成为真正的中国的，尤其在后几个朝代、 嗯、 中国的政治中心。 对， 那么它也是经济中心、 嗯、 另外更是文化中心、 嗯、 再有一个就是外交中心、 嗯、 所以后来说了，就跟现在我们一提说那个北京现在是什么呀，北京 四个中心， 四个中心，你看现在也是这么提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另外现在加了一个什么科技创新中心。 哦， 那么就跟那菜，为什么我们北京菜，你看同样一个菜，有时候比如说原来都不是北京菜，到北京这儿一做， 嗯， 你发现没有，是不是比原来进步好多？ 对， 为什么呢？用这句话叫科技创新中心。 哎，还真是， 你说是不是？ 哎， 所以北京菜它之所以就是在十大菜系里，它有它一号，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嗯， 是不是？历史上有，那么历来的政治中心，所以形成了我们北京菜这个特点。那么。我们北京这个饮食文化圈啊，它由于这个环境造成的，就是因为它是在北方，所以呢，你看它也是以面为主的。 嗯。 另外呢，它里边包括我们周边有很多那个山区，因为你稍微往北京稍微走远一点，比如像门头沟啊， 对， 什么 延庆 啊，你能看见山、 啊， 所以你看见山那里边就有很多杂粮。 快到我们张家口了， 对，对， 啊、 对离你们张家口很近了。你看 延庆就是张家口， 对，过去， 对你过去，你看越靠近张家口，是不是杂粮越多？ 对， 嗯，所以你看北京是以面食为主，还有杂粮。 嗯， 另外一个北京米食也不差呀、啊。 嗯， 为什么不差呀、啊？ 贡上贡是吧？ 对啊，那运河，那、 嗯、 过去现在一讲就是通州啊。 对， 南通州、北通州。 嗯， 那么这个运河运什么呀？其中一个重要东西就是运粮食啊。 对， 运哪一种粮食？就是运米啊、 嗯。 所以北京这地方，你发现没有，吃米也不差呀。 哎， 而且那过去一说北京，说自己有米吗？说有米啊，哪有米啊？玉泉山的那个米是很厉害的呀。 哦、对，玉泉山有稻田。 哦，真的呀，这还我真不知道。 对，玉泉山， 而且那个都是皇家御用的， 那是给皇上吃的。 那个现在还有吗？没了。 这几年没了，头几年还有。 那个米您吃过吗？ 米我没吃过。哦，我吃过，啊，还真吃过。 啊、哦，好吃吗？ 确实不错。 行，你作为北京人，你也不敢说不好，我看出来 确实是不错。 哦，明白了。嗯， 所以这就影响什么？就是中北京的主食结构，你发现没有？它是一个。集各地的主食之大大成、 哦、南北贯通， 对，南北贯通，就跟你说了，有的地儿你擅长吃米，有的地儿你擅长吃面、 嗯、 有的地儿你擅长吃杂粮，那北京什么呀？北京是这些东西拿来是全擅长啊。 哎，还真是，你看我觉得我从小啊，虽然我没在北京，但是我们家所在那个区，我后来还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区的人说普通话说的相对就比别的区要好很多，然后他们老人给我们讲说，我们那个区原来是北京的知青来的特别多，好像是在那个区，包括我们那儿还有一楼，也是清华建筑系的那个老师们帮忙给设计给盖的，所以有好多那个知青好像就主要是在我们那个区活动，后来好多人就留在那儿了，所以我们那个区整体的普通话等等各个方面饮食习惯，我后来也发现，因为我到北京我没有任何不适应，你们吃什么我几乎都吃过啊，除了像什么豆汁儿啊，什么那个麻豆腐呀、啊、 就是这样特别北京的，我没吃过。剩下的基本你们和我们的那个饮食 习惯差不多， 几乎是一样的。包括刚才刘老师说那个米面都来的这一项，我也从小体会的特别明显。就是在我们家，就是我妈就好吃米饭，我爸好吃馒头，但是我们家就属于那种今儿米饭明儿馒头，常有，不像有的那个纯北方家庭啊，几乎不吃米饭，就是家里就是各种面食。对吧，尤其靠近我们那靠近山西那边的那些朋友吃米饭很少，但我们家从小好像顿顿都是米饭。 对，完了你要像湖北那边的，就是尤其一些个就是小孩儿，我原来就是见过他们那些就是打工的小姑娘，二十来岁的，哎，你说早上起来说咱们一般吃弄一个包子什么的， 对 啊，吃俩包子什么的，那就早点不是挺好的吗，肉馅的包子，来了以后不吃。说这个你没有饭呀、哎，我这 早上得蒸米饭 啊，我这一笸箩包子的， 我 说这怎么不吃啊，这个不是饭 哦， 我说那你要什么饭，要吃饭 哦， 我没明白，我说这 米， 哎， 人家是 后来说要吃米，啊，我说那米，我说那你们家早上起来吃什么，对，吃米饭，还要吃炒菜，哎呀，我说这早上中午吃什么呀， 哦，相对你看就不如咱北京这么包容，是 吧？对呀、啊，所以在咱们这儿就说真有货。你看主食上，另外一个你看，北京，你看过去有一种说叫二荤铺， 哦， 对，二荤铺， 对， 对，二荤铺是不是？那什么肉啊？ 哪 二荤什么呀？它你看有猪肉， 哎， 还有那个羊肉， 嗯。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北京，你毕竟到北京大街上一看，有好多是不是少数民族的东西，尤其是清真的东西特别多、 哎， 所以其中一个肉就是羊肉特别多，什么牛肉特别多，那为什么呀？你看那个金源，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的饮食习惯都是什么呀？都是牛羊肉那个类的为主，所以他在北京建都，是不是他把这个他的饮食习惯就留在了北京？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 另外，你看那个清朝，清朝什么最他们最拿手的是什么呢？是白肉啊。 对。 那么是以猪肉为上乘。你看那过去讲那个清朝人那个搞那个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祭祀什么呀？就是一定要拿那个黑猪。黑猪肉，完后把它那个烧熟了，而且它采用都是那种白煮的那种方法。方法以后，完后先供，供完了以后呢，再把它分食。 神鱼 啊，对，而且过去讲那个好多那个什么当官的什么下，包括皇帝说给大臣赏赐，赏赐什么呀？赏赐白肉啊。而这些白肉，你发现没有，都是猪肉啊。 对对，他这块的这会儿的饮食特点就是什么？就是烧了白煮。啊，就是刚才说了烧了还有白煮。 对， 主要是这个 砂锅居的拿手， 对， 是吧？就这几个字儿。 通过这个，你能看出什么呀？哎，你看，既有那个游牧民族的特点，又有种植业民族的特点。所以它集这个大成，都在北京这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了，还有那个厨师。那么厨师的那个过去讲，北京菜的主流厨师，你看北京是这么说的：北京菜是以山东菜为基础， 鲁菜厨师多 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明清一代，北京经营饭店的这个主流人都从哪儿来的呀？ 山东， 山东人来的。所以，而且他们就跟说，每个行业都要占据每个行业人，就跟那。你出来了，我是不是把我老家人给带出来？ 哦， 那么山东人占领了什么呀？占领了相当于我们厨师这个行业， 哦、 饮食业，山东人就特别多， 哦、 主流是山东人。 哦， 所以后来人家讲呢，那么北京菜形成深远影响的是什么呢？是山东菜。 山东菜， 对， 啊、 你看八大菜系是不是有山东菜的影子？ 对， 那么而且还排在很前边。 嗯， 那么北京菜里边，其中就有山东菜的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影子在里边。 嗯， 只是我们北京菜把这个山东菜呢进行了什么呀？进行了相当于改良嘛。 嗯， 是不是？后来说了，就是相当于是翻译过来就是京味儿鲁菜嘛。 嗯， 你看现在就有人打出叫京鲁菜的这个旗子。 嗯。 那么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有时候你研究京鲁菜的时候，它就是制作工艺源于山东菜，但是有些菜高于山东菜。 哎，还真是，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好多朋友都说那个要去山东吃一吃正宗的传统的鲁菜，吃完了以后呢，再回到北京，可能同一个菜一对比，你会发现呀、好像咱们这边要做的稍微更细腻一点哈、那边好像更粗放一点， 对， 是吧？ 没错，就是它只是什么、就是这些工艺你都能看得见。比如您山东菜说了，我擅长爆、炒、什么炸、溜、蒸、烧，整个山东菜擅长的、可是你在北京菜，这些工艺全部都在，烹调方法全在，但是它只是在什么呀？在那个调味上啊，什么工艺上更适合什么呀？就是北京这个地区生活的这人，而且你仔细研究，就是即使是北京地区生活这些人，你仔细研究研究，有几个北京人啊？ 对，还真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找那个，比如说四代啊、三代以上的那些老北京人，你很是不是也没那 么？一般往上推三辈儿就差不多了，是吧？ 对啊，所以你看，他是以山东菜他说为基础了。 嗯， 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永乐年间那皇帝不是迁都了吗？迁都以后，他还带了大量的，就是文字介绍带了大量的就是南方的那个厨师， 嗯， 包括宫廷的厨师都来到了什么呀？来到了北方。包括你过去一讲那什么康熙爷、乾隆爷，是不是经常提说带一个人来北京了？ 啊、什么村？ 哎呀，张东官呀、 啊！哦，不是，我以为说带什么村来了。 对呀、你看经常提这张东官，你甭管是说是那康熙爷，你甭管说是乾隆爷，到底谁给他带来？但是他是一个南方厨师的代表啊， 对， 翻译过了，而且那官还不小呢，就说明什么呀？就说通过这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就是大量的南方的厨师也来到了北京，完了以后呢，他把什么呀？把南方的东西带到了北京。你看，包括北京菜里边，比如擅长做鱼，你看北京有好多鱼菜，按说北方应该不是特别做鱼菜，不是心得体会最深吧？ 对，因为少。 对，但是它得益于什么呢？你看北京菜，就是说刚才你不说河南了吗？得益于河南人是不是有在北京混呢？ 对， 那厚德福是不是开在北京有店？ 嗯， 完了以后呢，你江浙一带的那些善于做鱼的那些菜，是不是都到了北京？就跟刚才说了，说北京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你说北京烤鸭。他说是从南京带来的，但是你今天一吃烤鸭，你听听那个南京烤鸭还有这么大名声吗？ 对，还是北京叫的最响。你要说烤鸭是吧？ 对， 对， 他只是说什么呀？就是烤鸭，就因为他过去讲那个南方啊，他比如说以鸭子为例是最典型的，因为北京菜一提，第一个就是首菜就是烤鸭。 对， 那首菜烤鸭呢？比如说那个南方，因为他南方水那个湖多嘛，所以他鸭子多，所以他就。南方呢，比如说金陵烤鸭当年就是很有名，但是后来你发现没有，到了北方以后，北方呢他当时介绍一个呢就是鸭子改良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找了这个优秀的鸭种，另外有人研究在历史上都跟运河有关系，运河不是运米吗，这运米的时候难免漏啊，说一漏漏到运河里，说那运河里边好多那米呢， 鸭子就下去吃， 鸭子一吃 就跟着来了。 那个过去讲，现在你看一讲说牛肉要牛要骨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对， 有什么草饲骨刺？ 对， 最后催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骨刺的概念？ 对， 就现在一听，哎呦，以为这概念多先进呢，那是什么先进概念？咱老总袁枚虽然是咱就说了，这个只要你这个养了这个禽类有骨刺这个事儿，那么一定肥 哦。 当年他就写了， 那咱们北京田鸭就等于是骨饲鸭， 对， 是这么解释。 当年北京田鸭在没真正就是说采用这个田的这个工艺的时候，当年就说为什么一个是鸭种好，另外一个他说沾了好多运河的光，运河里边有好多那种掉进去的粮食。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 这个鸭子啊，原来最早啊，不是说现在似的咱们到圈哪儿养着，这鸭场都在哪儿啊？都在运河边上。 哦， 这鸭场都在运河， 依水而建。 对，一是一个有水，再一个它那有粮食，就是运河。哦，这刚才刘老师说这个 不用喂， 这撒的这种粮食它 天天撒。 对，人家你说这运拉粮食船稍微的真是这样。他当时最早咱们就是这个鸭场，就是这解放前啊，这个他们这鸭子店前店后厂的时候，那么就是在通州。 嗯 啊，就是在通州。完了他这就是 人家也算是为那个运河的清淤做了一部分贡献，要你那米老在那儿弄也不行，是吧？ 哎，他专门是每完了每天的从那边弄完了以后往这边拉。 哦 啊，原来确实是这样。另外，刚才刘老师说啊，说这个张东官， 嗯 啊，张东官呢说这人呢可能是 有您也熟。 我不熟，我熟就坏了。好些人没听说过这个 啊，对， 尤其是这个不是干咱们这行的。但是呢他这个人就由于在北京菜上留下非常浓重的一笔，而且味道还是非常厚重的一笔。 哦，是什么呢？ 哎，这个卤煮。 哦，是他发明的。 也不可以这么说。 嗯， 最早他这个他是什么，他是当时带过来以后啊，他是做了一道菜叫酥燥肉。 嗯，这个我知道啊。 知道吧， 酥燥肉是 酥燥肉知道。 嗯， 酥燥肉刘老师刚才说了，张东官哪人啊？南方人，苏州吴中人。 嗯， 咱原文说是吴中人，是吧？哎，吴中人。那么他呢就是说知道当时这皇上啊喜欢吃这个味道厚重的这些菜。 皇上那时候就喜欢吃卤煮。 哎，他也不是说 就得就这个味儿。 但是他不是说用的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 不是肠子肚子， 肠子肚子。他当时确实是用肉啊肘子啊用这东西。当时呢他待的这个厨房叫酥燥。 嗯， 就是酥燥。这个酥燥呢现在有两种说法，就是酥字没什么说啊，就江苏的酥。一个燥呢是指制造的燥。 嗯 啊，就是江苏，它是江苏的吗？ 嗯， 哎，苏州人做的就是酥燥。还有一个什么呀，它待这地方叫酥燥。那个燥呢是一火字边一个土，就是灶堂灶房。哎，那个灶字，哎，灶王爷那个灶。所以也叫酥燥肉。 嗯， 而这个酥燥两个写法都有讲究的，都可以。 嗯， 那么当时呢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菜，哎，给皇上吃以后龙颜大悦。这个菜叫什么名，就叫酥燥肉。 哦， 这个菜后来就逐渐的就是留下来了。后来呢就是由这个酥燥，他这酥燥变成一个叫酥燥局了，就是规模大了，变成大的加工中心了。 嗯， 出来以后呢，慢慢的以后呢就是流露出来这些菜啊，这些厨师啊，就是到这个东华门外，就是北京东华门外弄了个小摊儿，然后呢就是开始，就肉不贵吗，就慢慢煮一点啊，就是这种下货呀给这些个外边人吃， 百姓吃吧。 哎，这百姓吃吧。 嗯， 哎，就慢慢一来二去的就是这样的，就是留下来，就是说这个酥燥肉。后来呢这个演变以后，包括咱们现在北京那些小肠臣啊，这些个东西都能够跟他这个酥燥肉盘上渊源。 嗯，好啊， 所以这个就是北京的卤煮。 哦， 咱们现在一说卤煮，北京人都知道， 对， 好些人都爱吃。 这也是你们的特色之一，别地儿没有。真的，是吧？ 有些人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啊， 是吧？ 但是确实是特色之一。 哎， 这是真还是我没在别的地儿见过。 原来呢，这个酥燥肉里是没有火烧的。 嗯， 它是没有火烧，后来才是有了加了火烧。 嗯， 而这火烧呢，必须是死面火烧。 嗯， 不能是发面的。 哦， 发面一泡就没法吃了。 嗯，死面呢还能吸汁儿，是吧？ 洗面， 这是不是也跟人家那个好多地儿泡馍什么的也学的吧？ 他就逐渐出来以后啊，他最早他是一个可能是一比较精致的一个吃食。那么逐渐了以后呢，他到这个咱们老百姓家里以后呢，他呢又有这个味儿又厚又挡口， 嗯， 是吧？完了再加上俩这死面火，吃完以后盯时候， 哎， 有荤的有粮食盯时候， 嗯， 你看这现在可能是少了啊，就是一般我吃的要俩锅底一个火烧，有时候就吃个锅底儿， 嗯。 因为现在血压高血脂也高， 吃不动了。 嗯，原来有时候我经常见到，哎，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咱北京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因为啊，北京来了好多外地那个著名的，就按现在说就是工匠。其实历史上就有记载，你看比如原始上就记载，当时元朝啊攻破那个临安，攻破临安的时候，就是元朝有个大将叫伯颜，把临安市的百工技艺，就是所有干工艺的这种事儿的这个工匠全部迁到哪儿，就迁到大都，就迁到北京。那相当于好多的 高端人才引进， 对， 是吧？ 相当于好多工艺技术的人才都引进到北京，在北京那儿，其中呢就有很多什么呢，他认为就是相当于是厨师技艺的这个、来到了北京。所以有些那你看，一种说法就包括我们前面说那烤鸭，一种说法不明成祖迁都吗？说带到北京。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这还早，就是那个工匠迁都的时候，因为临安当时就有烤鸭。 对， 因为他过去讲，你看咱们一总结烤鸭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先是河南人开封，他不是北宋吗，跑到南宋是吧，临安、 对， 然后又从临安呢又回到了北京，他认为可能比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可能还要早。 早、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烤鸭技术。就是另外一个呢，原来南方做鸭子是强，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南方气候特别潮湿。特别潮湿以后呢，你看过去北京讲那个烤鸭的时候，一般就是夏天做的特别少。是不是它有这么一讲究，过去讲为什么呀，因为夏天北京气候特潮，烤出那鸭子不酥脆。 这个主要的工艺是在哪儿啊，主要一个就是 皮水。 对，皮水晾劈这个环节、主要是在于晾，因为这个烤鸭有一道工序啊叫做晾劈。它这个叫做晾劈。那么这个晾劈的时候，咱们说就是刷完皮水以后晾，那不光刷完皮水以后要晾，在刷皮水之前它也要晾。现在来说因为条件好了，专门有晾劈房了，鸭皮来以后挂好了以后拿电扇哗去吹，这是咱有人工，过去它没有这条件。 对， 它只能靠天吃饭。那刚才刘老师说天气潮湿，鸭皮上这个表皮的水分它蒸发不了。你在烤的时候，它鸭皮是梗的出来， 不脆 不 酥、 而且不光是不酥，它是不好吃，是梗的、硌牙， 跟吃纸似的， 有点这意思 是吧？ 对，你烤时间长了、油分跑了不好吃了、烤时间短了它火候又到不了也不行。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说夏天说过去烤鸭的少，就是应证刚才刘老师说这个话、就是天气气候是潮湿的问题。 对，你看你们说烤鸭也是一个时令性的，是吧？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原来南方人是擅长，但是南方的天不给它争气。那么这个东西移植到北京了，北京了以后呢，北京那天呢更适合干这活。完了后所以它就比他们当地烤的要好多了。 这个也是咱们印证了咱们刚才说什么北京是一个科技文化中心，也是改良了。 因为你看过去原来我们在南方上学的时候，他那南方也有那个就是那个焖炉烤鸭。所以那个你看过去讲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你看哪儿挂那金陵烤鸭，现在一说就是什么那个便宜方什么焖炉烤鸭，这便宜方把这个金陵烤鸭给挂上了。那么后来你看到北京现在主流的是什么呀，主流是挂炉的了，说明到这个东西到北京以后它是什么呀，它也做了技术改进。另外它可能在宫廷里边它本身就有这种挂炉的这种烤鸭子这种工艺，所以也流传民间以后，造成我们今天包括你一提烤鸭是不是不怎么提南京吃烤鸭的事儿了。你什么时候你去南京的时候你说哎咱们到南京吃烤鸭去，很少有人提了吧。 对， 那么一说吃烤鸭是不是最后都到咱北京来了， 不光没人提，咱要不是干这个的好多人都不知道。 对， 咱真是这么说，尤其在北京的朋友啊，就是咱们现在包括南京的很多馆子都来，有多少人在南京的馆子里头点过南京烤鸭， 南京它叫烧鸭， 对吧？这都不一定。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确实还是咱北 京。南 京 我头些日子去啊，南京满大街是卖什么的？桂花鸭的， 嗯， 板鸭， 嗯， 它盐水鸭和板鸭，他们南京比较多。 哎， 啊，还有酱鸭， 嗯， 卤鸭子， 嗯， 比较多， 嗯， 哎，烤的确实是非常少。 对，我第一次吃南京烤鸭还是当年南京大排档刚进北京的时候， 嗯， 人家叫我们去啊，说这给你们介绍介绍。人家上了一盘，我们说，哎，这叫什么？因为它还有点汤。人说这叫南京烤鸭。 对， 人说这是比你们那早啊，比你们那个历史有，你们学我们的。咱要说吃啊，也好吃， 也好吃。 客观说， 对， 和咱那北京烤鸭其实是两个风味。 对，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也叫人家叫南京烤鸭，可能也我不知道人家那名儿到底是不是为了借点咱现在北京烤鸭的这名儿啊，但反正人也叫这名儿。就说这知名度在咱们算是这个餐饮行业的从业者当中，可能大家还知道。 对， 你说普通的食客，他可能知道鸭血粉丝汤是吧？ 对, 对。 但是你说他到一个南京馆，他知道点金陵烤鸭、南京烤鸭类似这样的东西， 他可能会点盐水鸭， 对吧？ 对， 他知名度确实是不如咱们，咱们这确实现在叫的响，包括在国外的时候，哎， 对对对， 也能叫。你要说捡。讲哪个中菜， 全是北京 过现在都讲的什么左宗棠鸡啊什么的， 对对对， 那时候一说北京烤鸭，外国朋友还是认，对吧？ 对， 一长城一烤鸭， 包括现在你要去咱北京的一些个烤鸭店，像前门啊，还有这个和平门啊、全聚德呀，啊， 嗯， 这还是非常的多的。 哎，就说明咱这烤鸭确实是厉害啊，刘老师。 对，为什么咱厉害呀？咱们身份高啊。 对， 为什么？你看一提烤鸭的时候，咱们说原来说是最早在什么宫廷里边有， 嗯， 那你宫廷是不是就上层次了？ 对。 那么北京是有一什么特点啊？北京其中在组成里边，除了叫做以山东菜为基础，另外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提的什么呀？叫宫廷菜。 哎， 那么宫廷菜是不是就上层次啊？ 对。 那么包括你的，刚才我说了，你选料。你那鸭子是不是选的不一般的要那个大呀？就跟现在你看， 嗯， 满街都做烤鸭，是不是？你看这几个名店的烤鸭是不是选料特别精？ 哎，大小差不多，是吧？ 一个是大小，一个是本身它那个重量就够。 哎，所以就是大家在吃烤鸭的时候，您看这店实力行不行啊？你看咱给大家可以稍微捋捋，就是咱们现在吃烤鸭比较有名的几个大的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咱给大家可以稍微捋捋，就是咱们现在吃烤鸭比较有名的几个大的店，便宜坊、全聚德，那大董能算一个啊。据他们有人是这么说啊，我这个不负责任的说两句，说那好像所有的鸭子来了，因为大董给的钱最多，大董先挑，所以他那鸭子可能相对就是大小最合适一点儿。然后呢，便宜坊、全聚德再挑，再剩下的呢就是咱们街面上其他的烤鸭店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啊，你仔细点观察，你比如去那个好多便宜一点的烤鸭店，不是说人不好啊，就是人烤的也挺好，但是你会发现它货源确实是不灵，就是大大小小，当然不会说差特多啊，说一个二斤一个五两，不会这样，但是你看它不是那么匀称，大家可以观察观察。 这个鸭批啊，一个什么呀，怎么挑好，一个刚才像你孙涛说的大小的问题啊， 嗯， 大小分量的问题，关键就是鸭子烤鸭好吃，为什么好吃啊？它皮底得有油， 哎， 你这个鸭子瘦啊，你再那什么它也不好吃。 对， 你手艺再好它也不行。 对， 而且这关键还有一个什么，宰杀的时候， 嗯， 宰杀的时候这皮不能破， 嗯，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鸭子身上别有血，就是鸭皮底下别淤血。 哎， 你要淤血了以后，熟了以后这块是黑的。 对， 您手艺再好，这鸭皮是烤不出来枣红色。 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说像我们说分一级皮、二级皮啊，还有三级皮啊，三级以外就没名的皮了。 嗯 啊，就是等外皮了 啊 啊，这一级皮过去是一级差2块钱。 嗯。 啊，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啊，这几年 是人行业内的事儿。 对，这行业内的事儿咱就不说了。但是呢，它确实是它这个同样的都是金星鸭场的鸭皮，价格你说我是金星鸭场，因为咱们说这金星鸭场是北京最大的供应鸭皮的厂子，那么就是包括像什么全聚德啊、便宜坊，好些包括大董刚才你说的，都是他们家的鸭皮。那这个使这个鸭皮的时候，那为什么说这个有的贵有的便宜，它怎么分？它是靠这个来分的。 嗯 啊，它是在生产工艺过程当中，它由于它过程当中一个鸭子大小的问题、脂肪含量的问题，还有这个饲养的这个天数的问题，包括就是在宰杀过程当中这鸭子的破损的程度等等，最后造成了它的分级。 哎 啊，最后它的分级。 对，这就是客观印证咱们刚才刘老师说的，咱是优中选优。 优中选优，那么你谁呢？谁是这个的代表？宫廷菜是这个的代表。 哎， 咱不是说鸭子提供给谁，只能说当年如果当年还那个皇宫里谁先挑啊？那在人家宫廷那个烤鸭、 权力最大的先挑。 对，人家挑这个。 啊、这个咱们说啊，因为现在咱也有那鸭子，还接着说鸭子。市场还有一个叫超市里头卖叫樱桃骨鸭。 哦，这没见过。 樱桃骨鸭，它这一个品种的啊，就是这种白条鸭吧，就是那种白条鸭，非常便宜。这个你要回家弄弄呢，用烤箱弄弄烤烤也还可以 啊，真的呀， 也还行， 自己烤， 自个儿烤 啊。 我一个朋友在密云那儿租了一间房，租了一间房呢，完了都 弄了个炉，是吧？ 啊，弄了个炉， 哎呦我的妈，奢侈！ 但是这炉啊，不是说像咱们说那个， 不是那烤鸭炉， 对，就那种那盘一个炉，那太复杂了啊，那太复杂，就是啊。淘宝上买了一个那种挂炉，没多钱，500-600块钱，人家还给你送家来，我们都是自个儿开车给拉回去的。 您这一说，我都不想听了，500-600块钱，太还不够烤两只鸭子钱呢，是不是？ 完了，咱说了，你要是有时候咱都是因为都是干这个的嘛，后来我们就在那试，就在那晚上嘛，就是试弄点鸭子， 对， 就是他们前面有一个集嘛，就买点当地的集市上买点这个白条鸭，我们自个儿调了点皮水， 自己烤， 自个儿烤，完了自个儿吹气， 这可是个力气活， 不是这个拿个气筒子，就是那个 揣进去的，我以为你自己拿嘴吹呢，我说累死了。 最后一只啊， 是拿嘴吹的， 真是拿嘴吹的。 你看看，这餐饮人多有瘾吧。 最后一只真是拿嘴吹的 啊， 因为那当时买了3只还是4只我忘了啊，因为最后好像是 气筒都给打坏了， 有点问题不好使了，反正一着急得了吧，也是打了一下，打了几下没揣起来，得了，我说得就是他吧， 肺活量大， 吹两口得了。 哦， 因为原来最早这个鸭子，它 确实 是 你们吹啊， 就是拿嘴吹，还是麦秆儿， 对， 麦秆插进去拿嘴吹。 您这拿什么？拿吸管儿 啊？就拿根这个管儿，就是直接就吹了，气筒那管就吹了，吹完了以后呢，完了我们就调好皮水晾着。就为什么刚才我说的天气原因跟这个烤鸭皮是有关系？因为我们去时就是去年夏天嘛，天气潮， 桑拿天儿， 对。就是天气比较潮嘛，晾完我们是晾了一宿，电扇吹着，吹了一宿以后，第二天烤那鸭皮也不是特别的好， 湿度还是太大， 是还是对，因为第二天你就明显摸出来鸭皮啊 渗水， 它是湿的，它不干，因为要烤了以后，它表面应该是干的，不沾手的，那么最后烤完了以后呢，就是反正还可以吧，因为都是干这个的，最后就是。骗了吧，那也有小炉子，有刀子，咔咔骗了，就自个儿烙两张饼。 哎呀呵， 这就是当厨师嘛， 500块钱的炉子能弄成这样，不错了。 那烤的还不错，我自认为烤的还不错。 你看您这就不能算优中选优，您这只能叫做因地制宜，凑凑合合。 这咱说在家里的也可以实现，因为现在有烤箱嘛，也没问题。 对对对，可以实现啊。 对，所以由于有了这个宫廷菜，所以在北京菜里边它是占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组成部分现在你比如说过去讲到昔日王谢堂前燕，流入寻常百姓家，就是现在你也能吃着什么呀？你看北京有几个有代表的，一个呢就是 我们那个防晒， 嗯， 完了以后呢就是厅里馆， 哎， 还有那个御膳，现在打出的名称都是做什么呀，都是做宫廷菜的。 对， 那么宫廷菜你说我没吃过特高级的，其实起码有几个就是现在看似普通的，当年身份也挺高的。 嗯， 那么比如像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四大抓炒， 嗯， 是不是？那杨老师， 四大抓炒 啊， 那是宫廷菜的代表。 对，四大抓，嗯，仿膳四大抓， 都抓什么？ 啊，抓炒鱼片， 嗯， 抓肉片， 嗯， 啊，抓炒里脊， 嗯， 还抓什么来着？ 抓炒腰花是吗？ 啊，对对，抓炒油花。 哦，听起来现在都颇为普通。 对，你听着好像就跟大众菜一样，但是当年它的身份是很高的。 哦， 对，嗯，这个仿膳最有名的四大抓， 嗯 啊，这抓油花现在少了， 对，抓不起来了。 不是，因为这一个是它这油花要求腰子必须得新鲜， 哦， 鲜腰子，咱们现在好些腰子是冻腰子， 哦， 这个 就抓不起来， 抓起。再一个呢，它对厨师确实要求。有一定的这个手 大师荟萃吗？怎么回事儿？ 因为他这个抓的时候，他是这个湿淀粉啊， 嗯， 抓起来以后啊，表面看到腰花以后还进去了，粉子是熟了、碎的、脆的， 嗯， 完了腰花呢还是嫩的，所以这个要求油温的控制。 您能不能干这活儿？ 还行吧， 哎呀哎呀，你看 凑合吧。 我们节目组还是卧虎藏龙的啊， 马马虎虎。 杨老师可以干的，也是四大抓。这是刚才刘老师说的，现在听起来好像不那么起眼了，但是过去人家身份尊贵啊。 对呀、 啊，嗯， 他就是身份很高。另外有些菜呢，现在可能你都听的都少了。完了后，包括你看那个原来有一阵儿不是老说那个袁枚的什么《随园食单》里边有一个八宝豆腐。 嗯 嗯啊，那个八宝豆腐，那个当年都是康熙爷吃过的 哦， 所以呢，后来我说了，他的身份什么呀？形象代言人高， 对， 那么形象代言人一高，是不是这个身份就高了？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比如你看老北京呢，经常那个你能吃到的，比如说像什么塔斯蜜 哦， 那塔斯蜜当年那个 所有清真菜馆里边都有这菜， 都有这菜吧？ 嗯、对 啊，他。都是这菜，为什么呀？为什么他都有这菜呀？也是形象代言人高啊，慈禧太后给代言、 那是他赐的名呢。 对呀、啊，所以他不是简单的那个像你说的是清真菜， 嗯， 他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宫廷菜的一个代表出现的。 哎、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你看一提那宫廷菜的那个顶级，那就是满汉席呀、啊。 嗯， 那么满汉席，那么在北京，满汉席也是有当年有一定地位的，所以。就跟你说了，满汉全席虽然最早他说是在那个 扬州， 扬州啊、 嗯， 但是后来那你说了，那谁能在北京搞好多这个满汉席的不同形式啊？那肯定是在北京搞的嘛。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给你举个最典型，你超市里现在是不是能买着油鸡？ 对， 那个油鸡是个北京那个品种。 嗯， 完了后呢，最后那个他加上了一句话，那油鸡身份你发现没有？在那个所有鸡里边卖的价格最高。 嗯， 那个油鸡就是说那个慈禧太后，她说太后非油鸡不吃。 哦。 看见了吧？ 哦， 这一形象代言人，你好好到研究研究，就是一般我们超市里卖的，就是相对最贵的鸡，就是北京油鸡。 哦， 为什么呀？代言人 是、就是因为太后。 对、啊，那你要按过去论的，那应该论到宫廷里边。 哦， 就是宫廷的范围， 普通人吃不着的鸡。 对呀、啊，那地位是不是就高了？ 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说了，这是别的地儿达不到的，你发现没有？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北京这个地方还有一什么特点呢？就是。清真的特别多， 哎， 就是北京的，你看清真，咱们一提，你看就相当于北京第二个产品了，就是涮羊肉， 哎， 你看北京第一个烤鸭，那是跟宫廷沾边的， 对， 那么第二个呢，就提的就是涮羊肉，你看那个涮羊肉，它是不是跟少数民族沾边？ 哎，还真是， 你看那个故事，你看 编那个涮羊肉的故事有很多，一个是 咱说那剥虾贡 啊，对，剥虾贡，剥虾贡相当于是那剥虾贡相当于是汉人写的，汉人写的， 是兔子肉， 对，是兔子肉啊，什么猪肉都行，完了后来呢，说那个涮羊肉是不是最后一个搁到蒙古人身上，是不是老说忽必烈 对 打仗的时候 啊，对头盔 啊， 是吧？ 说因为啊，他本来想那个埋灶做饭煮肉， 对， 结果呢战争来了，说来不及做了，说怎么办？说骗的薄一点，然后于是说什么就给涮了，马上成熟了。 啊， 说吃了肉以后什么打胜仗了， 对， 反正故事他肯定这么编的。 嗯， 但是你一研究这故事，是不是他编的 漏洞百出的？ 对，漏洞百出。但是他证明一个，就是他是属于少数民族的饮食。而北京这个地区第二个特征就是少数民族饮食特别多，那么特别多一个代表呢，就是什么呀？就是第一个就是清真的特别多，你看那个涮肉最后落实到哪儿了呀？是不是清真？ 哎， 你看北京有这么一特点，就是凡是带顺儿的，你仔细研究，全部都是清真。 哎， 东西南北 啊，还有右 啊，对，东西南北右，你发现没有？都是什么呢？你仔细一看，全部都是清真菜。 哎， 而清真菜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我们的涮肉啊。 嗯， 所以呢，涮肉里边就是相当于告诉你什么呀？就是它是，虽然你听着它是北京的第二大菜，但是它是代表了北京就是菜系组成里边的一个重要内容， 哎， 就是 少数民族 菜， 哎， 就这么一个代表。 嗯， 所以，那么但是呢，少数民族他就重视了吧？这一重视，你发现没有？过去我们一讲啊，说中国人最重视的一天哪一天啊？在中国古代 哦，冬至， 是不是？过去老说冬至 大 如 年， 啊，完了后呢，叫做肥冬至。寿年什么意思？就是过去最早的时候是冬至过得特热闹，然后到春节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春节，反倒没冬至热闹了， 得吃素 啊。完了，对呀，啊，你看看那过去那个老北京那饺子就这么吃的，你们研究研究， 啊，皇家也是嘛，到这天得到春节的时候是吃素，然后平时是前头吃肉，对吧？ 是不是？ 嗯， 你看，所以冬至的过去人家还真说这句话了，但是一到冬至，他说什么呢？就正好进入数九了。那么过去你看那个有一个习俗叫什么呢？叫一数九，他就经常吃什么呀？就不是那个一九二九三九，这是九九那什么？ 完了二一呢？ 《 西游记》 《完了最后呢，他就是什么？就说啊，一共每一九都要吃火锅。那么头牌的火锅，这一九的火锅吃什么火锅啊？ 涮羊肉。 就是涮羊肉的 话，哦哟！ 所以你看那个涮羊肉的地位是不是在北京特别高？ 对， 所以后来有人专门研究，就是现在你到北京看店去，那北京是不是涮羊肉的那个店特别的多？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这一节的北京菜就给您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继续跟大家聊。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敬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行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拉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咱北京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所以后来有人专门研究，就是现在你到北京看店去，那北京是不是涮羊肉的那个店特别的多？ 哎，不光店多，你在街边啊都能经常看见。说现在少了，但是我去年的时候，我有一天从前海那儿，那个往后海溜达嘛，那后面不是还有很多那个胡同里的那个居民嘛？夏天的时候，你就能看见，就是杨旭老师就在他们家那院门口那儿，就吃一炭锅，搁一小桌子，俩人弄瓶红星二锅头，是吧？经常夏天，现在是少了，过去那个住平房的时候非常多这种景象，是吧？ 对， 说明这个吃法在北京非常深入人心哈。刘老师 是 对啊，所以他在那，你看就是随便你一尝，他是头排烤鸭，二排就是他。 哎，还真是。 所以但是你通过这个你能看出什么东西，他是北京菜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代表，不是说它是一个菜，而是通过这个菜看出它在北京菜里边的地位。 哎，而且你看咱说那个头一个菜是烤鸭，我觉得烤鸭主要是因为它知名度可能比那个涮羊肉要大一点，但是你要说平时谁的使用频率更高，我觉得肯定还是涮羊肉，对吧？ 对，涮羊肉这个是真是丰俭由己。 哎， 你想吃复杂点的就复杂点的，你想吃简单点的，一个人他也能吃。 对，而且你看那个，我就记得啊，小时候有好多个家里不会做菜的男同志们，像我们家那头，咱就说的，我觉得和北京应该是一个感觉。一般妈妈会做菜，爸爸不会做菜。这几天如果妈妈出差了，爸爸在家就那么几招，有一招就是买点羊肉涮羊肉，对吧？因为这支个锅子，你那个调点麻酱小料，有的小料都能现成买， 对吧？你这一吃感觉吃的还不错，而且感觉这个也不太费事，最后洗碗什么也方便，对吧？ 你看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说这个那 常涮羊肉。 啊， 长涮羊肉 也不是长涮羊肉， 钱呀。 那个时候他不是说涮，那个就是说那种弄锅子什么呀，住平房嘛，也特别麻烦或者怎么着的。不知道现在条件怎么好。 我知道你就拿一大锅在那儿涮好了，给你端过来。我们家当时也 就跟都爆肚似的，把菜都烧好了，调好料，完了这边专门有人去这个烫肉去。 对对对，拿出来一盘又一盘的那种，是吧？我小时候我们家专门还我爸好吃。买一真是铜火锅，弄炭，接长不短，叫我们隔壁那个谢大爷那时候老出差老去南方，人家能带回点什么，带回几颗大海米 啊， 然后人家给你往那个锅子里头一放，你觉得哎呀，今天这火锅这涮羊肉啊，就比平时那味儿 要 好多。哎，我现在都能记得。所以你看在我们张家口尚且如此，北京更是一样，对吧？所以 这个好些，我觉得好些就是像我这年龄这个人哈，尤其在稍微岁数大点儿，都经历过这一段， 哎， 是吧？ 所以就是你看涮羊肉按这在民间的知名度，我觉得可能比烤鸭还厉害， 对 吧？ 那但是你把它列入哪个代表？它是少数民族菜的代表，是北京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你看那个涮羊肉，它过去咱们北方的涮羊肉是清汤啊， 对， 等于就水嘛，就里边搁点什么，有时候一看还沾着你们张家口的光， 口馍 呀， 哎，对， 必须要配口馍的， 必须得给你搁点口馍，才能像你说了，稍微提点层次。 对，我们口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那个没有味精前的很多的味精的成分，对吧？而且 是 高级味精，是吧？ 现在提倡的还是， 哎，真是。 另外呢，还有一个，你看那个北京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清真多，还体现什么呀？他做羊肉菜也多呀。你看北京其实也过去讲南方不有全羊席吗？那么北京也有全羊席啊。 哎， 就是今天你能看到做的， 红明楼 ，你看看红明楼什么菜啊？ 也是清真菜， 也是清真菜。 虽然它是从天津。是不是 搬过来的 啊？搬过来的，但是人家现在落户到北京，是不是成为北京的老字号？ 哎，对。 而且人是北京做什么的老字号啊？人家是做全羊席，是不是他的强项？ 哎， 对，而且人家现在只在北京了。那天不是那个高经理还说，所有全国各地的那个鸿宾楼全是假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分店， 只有北京这一家。 哎，还真是。 嗯、因为你像说这北京的清真菜，它确实也是，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 也是一个一大组成部分。刚才刘老师说， 还真是。 它主要分为就是清真菜在北京主要分为两大、 嗯、 两大流派，一个就是东路， 嗯， 叫东路行里叫，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西路， 嗯。 西路的首推就刚才咱们说的鸿宾楼， 嗯， 东路呢就是通州小楼， 哦 啊，这个就是两大在北京的清真菜的流派。 哎呦，这俩流派什么区别？ 这主要是做的菜的问题， 嗯 啊，主要是菜名菜，你看像小楼主要是松鼠鱼， 嗯 啊，这边呢主要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全羊， 嗯， 还有一个牛尾， 哦， 哎。这个是比较有名的 哦，明白了。 就靠近北方，过去讲啊，越靠近什么西北啊什么的，过去它不是清真菜分了很多路嘛？就刚才说的， 嗯， 越靠北方的基本都是牛羊肉， 嗯， 然后越靠南方的呢，它就能看见，比如鸡鸭呀、啊、 水 啊，完了后那个水仙啊，就能看得见了。 哦， 哎，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因为过去讲那个它伊斯兰啊，它那个迁徙性特强。你看从最西北， 嗯、 你看不是清真的吧？ 对， 你看一直迁到包括海南，它也有清真的、 嗯。对， 为什么？但是你看这些清真有什么特点？它也跟地域性，它也要融合。 嗯， 你看一融合，你到西北，因为牛羊西北就牛羊肉， 对，这是牛羊肉。 你看它做的菜就是牛羊肉的。 嗯， 完了，一看到咱们这边有个鸡鸭还有， 嗯、 啊，就那就来点鸡鸭。 对， 你看那南方有点海鲜， 嗯， 他也弄点海鲜。 真是，就包括我有一回在那个清真饭店跟人采访，人家说你看我们这里头其实还借鉴了很多西餐的技法，说明人家清真菜其实也是 对 包容并蓄的， 对， 它、 啊、也是在发展的， 哎，也很厉害，也是我们的组成部分啊。 对，你看，所以它是而且是我们重要组成部分。 嗯， 那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另外，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砂锅居， 嗯， 砂锅居那是。谁的代表啊？那个说是也是，虽然是宫廷代表，但宫廷当时是谁啊？是满族人啊！ 嗯、 要论起来，也是属于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菜。 你要做起来，因为当时这你看，现在一说砂锅居，现在没那么大名声，但是过去名声很大的。 对，砂锅居的幌子过午后， 对， 现在的名声也是挺大，只不过是年轻人可能认识少一点啊。 这个 你们捞北京是非常认这个的。 吃的话也是，我11:05去。已经开始等位了。 对，上次要不是因为杨旭老师在江湖上有地位啊，我们很可能一点吃不上饭，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但是你看那个过去介绍的时候，他的最强项是什么？是全猪席啊。 哎，对， 是不是？ 嗯， 他这不过是什么32小烧，什么64小烧，他主要是这个是他的强项。 哎、嗯， 但是你看他沾了谁的光啊？你看他既有少数民族的光， 嗯， 他又沾了宫廷的光呢。 哎， 你看他。后来有些东西它不是单重身份，它是双重身份的一个菜、 嗯、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它今天还能存在，它有它的那什么历史地位了。 对、嗯、 这是一个、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 另外，你在北京那个什么，过去讲东富西贵呀、啊， 嗯， 那西边都是贵人呀、啊， 嗯， 那么有很多就是当官的呀，所以那你看北京的还有一个特大的组成什么呀，就是官府菜啊， 哦，还真是， 真是、 嗯， 你要北京官府菜，你看一提那是不是 谭家菜， 提谭 府菜 啊，就提谭家菜、 嗯， 而且你现在那个谭家菜，现在你能提的，有时候就是说你吃不了那种大菜，但是有些菜你还是能够尝到的， 嗯。 那么过去介绍那个谭家菜的时候，其实你仔细一想，谭家菜他并不是北京人， 哎、 他你看他一介绍，他祖籍 广东人 、 嗯， 他只是说什么呀？他把他那个家厨换了很多，不一定都是广东厨师， 嗯、 换了很多厨师，完了以后被他都给接收了，实际上都成他的家里边的菜了嘛。 嗯， 最后只是说他们到了下一代， 那么没有原来那么风光了。 对， 那么怎么办呀？就是说他要谋生， 嗯， 那么谋生怎么办？就相当于不挂牌子的买卖， 嗯， 但是人家做的风生水起啊， 哎， 所以后来 最早的四家菜， 嗯，对，因为咱们现在一提著名的官府菜，你全国说得上来的，除了这个，就是咱讲鲁菜的时候讲过人那个孔府菜， 对， 这是能跟谭家菜能够算是齐名的，其他的你再数，你跟人这俩比，你确实就差档次了， 对 吧？ 从历史渊源上，从传承上来说， 哎，你看这谭家菜在咱们北京，这个必须是咱的一部分啊。但是好像在咱们宝岛台湾，好像也有谭家，对，有一个徒弟跟着到了台湾，当时，所以在那边也有谭家菜，也有这意思啊，嗯。 所以呢，后来呢，但是谭家菜你发现没有？咱家菜因为他做那个做工是很细的，所以你看过去讲，就是现在就是说流行一种叫做小院菜， 嗯， 叫个小院菜是很贵的，就是那北京的那个叫做吃菜吃小院， 嗯， 那这种小院都不是一般的那种农家院，它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那种 四合院 饮食状态， 一般都是在这个北京的一些个城里的一些小胡同里的风景，什刹海附近比较多， 哎，对对。 所以呢，那这些东西经营呢，根本不像你想象的，就是很上层次的。 嗯， 你看过去讲那个谭家菜，人家主要那个头牌的也是以海鲜为主的， 嗯， 比如说人家什么鲍鱼啊，什么鱼翅，嗯，什么燕窝，人家做的很到位的。 过去那个叫黄焖鱼翅， 啊， 是吧？他们家现在虽然不让做了，做黄焖广肚，但是也是非常贵啊。 对啊，所以后来，而且他们家什么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他吸收很多那个就是南方人的那种特征，所以特征什么呀？你看他说调味的时候，他就说：“哎，北方人不放盐吗？ 嗯， 南方人甜的吗？他是糖和盐，你看双重的放。”所以他， 哎， 后来我说了，为什么有一阵他特别火呀？他适应南北人的特征。 哎，对，人家等于啊，是把广东菜的一部分特点和咱们现在说的山东菜的一部分特点，人家都融合在自己的那个谭家菜里头了。 没错，一个它就是什么呀？相当于是原料本身就高档。 嗯。 另外一个呢，它口味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的人，就跟现在说的，哪有那么多真正的老北京人呀？那么，而且在那个，就是说社会上混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什么呀？比如说第一代， 嗯， 北京人， 嗯， 第二代北京人。就好多这些人，但是他的口味并不一定都是北京人的口味， 嗯， 而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当年做的这谭家菜就适合社会上这个 各个层级 各个层次那个名流的那个人的那个， 嗯，高档口味吧， 高档口味，所以你看当年就很流行， 嗯， 而且后来你看最后他人家搁在那个最中国最有名的北京的名店里边了，您搁在北京饭店里边， 哎，嗯， 所以今天他是作为那个 官府菜的代表， 一个代表。 嗯， 另外呢，北京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就是原来可能没准还真是跟好多当官的沾边， 嗯， 或者呢，当年跟很多清真的沾边，但是后来呢，特别接近于什么呀？就是民间化的那种菜， 哦， 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叫做庶民菜， 哦， 就是老百姓的。嗯，你看刚才说了，嗯，烤鸭高档啊，当年身份高。 嗯， 那你还有呢？我们比那稍降一层次，那烤肉啊。 对， 你看北京烤肉是一个特别有名。你看过去老的逗的话，说北京有三烤， 嗯， 说烤什么呀？说烤鸭、烤肉、烤白薯。 哦， 这有点是那个什么了。但是呢，其实是也是三烤，确实是。 对 啊，一这是什么？烤小猪、 哦、 南炉鸭、烧小猪、 嗯、 挂炉肉。 哦， 这个确实是在论的。 我以为你们要说老北京制作烤肉呢。啊， 那是下一节的事儿， 另一路了， 这也是另一路的。 嗯， 这个当时这也是在论的， 嗯， 就是南炉鸭，就是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烤鸭了。 嗯， 完了烧小猪呢，就是这小猪啊， 嗯， 这个搁在炉子里头， 嗯， 给它烤了， 嗯，烤乳猪， 哎，烤乳猪，不烤猪的时候挂块肉， 哦， 这个烤 炉肉， 对，就是炉肉， 嗯， 哎，炉肉呢，现在呢就是见的少。 嗯 啊，现在因为他 哦，冬天时候那老字号叫什么还卖？ 便宜坊吧？ 不是便宜坊， 那个是 天福号 啊，对对， 天福号有卖的， 好几年了，嗯，恢复了这个东西， 啊。这东西就是做起来啊，就是比较 麻烦， 比较复杂，而且东西呢工艺确实是挺麻烦。你说一块五花，现在十几块钱一斤， 嗯， 这一块五花呢撑死了这个三斤四斤，是吧？我这 弄完了我卖您多少钱呀？ 对， 但是这工艺确实得复杂， 嗯 啊，先得腌， 嗯， 腌的时候的肉厚，你还得在肉上啊还得打孔， 嗯， 这拿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针子， 嗯， 砸， 哦 啊砸砸了 啊。 打孔，打完孔以后加上花椒加盐， 嗯， 搓这肉， 哦， 先腌，照着半天四个小时最少啊，四个钟头去腌，腌完了以后挂起来晾， 嗯， 就跟那个 晾坯似的， 晾坯似的，就真是 啊。 那个现在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挂好了一个拿肉钩子挂好了，就拿电扇去吹， 嗯， 过去没有这条件， 嗯， 那你就只能是靠天吃饭， 喂， 啊，你这天 搁的张家口，我们那儿风大，搁那儿去吹。 天朝还麻烦， 嗯， 完了呢就是上烤箱烤一下，为什么叫卤肉啊， 嗯， 卤肉它得烤， 对， 烤完了以后你这就是半成品了， 嗯， 你然后这说你再是怎么吃，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 啊，您最简单的 卤肉白菜， 哎， 是吧？ 对，卤肉炖白菜。 嗯， 你卤肉烧白菜呢？你也不是说把这卤肉跟这白菜往锅里头熬白菜一锅就行了， 嗯， 你也得是先把卤肉切成片以后，然后呢？这个先得白菜帮子跟这个肉啊先去煮， 嗯， 煮的汤白了以后你再放鸭， 嗯， 就是那个叶子， 嗯， 然后过去啊天放还有一个叫大扁的东西， 嗯，哦，这不知道， 就是大肉丸子， 哦， 扁的， 哦， 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不是，我没见过这个， 哎，我这个 叫什么叫大扁， 对，他们都管它叫大扁，就是一个大肉丸子，哦， 是 扁 的， 是 吧？原来南京那边有一个菜叫扁大肉酥，其实就是那样的， 哎，就这样的，哦，是吧？然后呢，把这个切四瓣，放到这里头，跟白菜跟卤肉一起给炖， 嗯， 炖完最后淋出锅，那丸子大扁啊比较硬，然后淋出锅时候来点盐， 嗯， 齐活吃去吧，非常好吃， 嗯，哦， 哎，卤肉白菜不是说我把这个 搁着一块咕嘟咕咕嘟咕，不是怎么的， 那不成， 不符合你们北京菜优中选优精细的这个感觉呀， 对，没错没错， 是吧？ 而且这讲究说你这白菜你还有讲究呢，您这刚才咱们说这是熬的，就是卤肉熬白菜， 嗯， 还有一个卤肉蒸白菜， 嗯。 那蒸白菜的话，就不是说咱买一颗大白菜了，这得使黄芽菜。 哎呦， 这白菜就得有讲究了。 哎呦， 哎，你这白菜，他现在有的人说啊，说白菜啊，说什么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新品种啊？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这个我就说有皇上那年就得有它。 您说娃娃菜吧，你讲 不是，不是，这可不是，就叫黄芽菜，它里头的叶儿它是黄了，不大 哦， 口感非常好。为什么我说这说有皇上那年就有它？四川菜有一个菜叫开水白菜 啊，啊，对，用的就是这个， 对， 哦，您这么一说我倒明白了 是吧， 对， 所以它不是个新鲜玩意儿，它是因为这菜确实是产量比较低， 哦， 种的人呢它也比较， 我一直以为他们用的就是娃娃菜， 用娃娃菜可以，现在就因为这黄芽菜非常难长， 嗯， 所以现在 看起来什么区别，啊，这俩黄芽菜就是发黄， 叶它是纯基本黄的，形儿它白菜娃娃菜就是这么大， 哦， 他那个菜呢，长完以后大概是得有30， 比娃娃菜大点。 对，完了最后是选出来的，选出中间的芯儿。娃娃菜里头它是基本是没有什么太大芯儿的，它里头是人是带芯儿的， 哦， 纤维比较细，口感是甜的。 哦，娃娃菜好像不黄， 是吧？它口感没有那么细腻。 哦，哎， 这个菜呢也是先给烫了， 嗯， 把这白菜，因为白菜嘛，它是属于芥菜类的，它跟芥末是亲戚， 嗯， 跟芥末是亲戚。完了烫完以后，把芥菜味出去以后。然后，哎，给它垫上底下，上面你铺上卤肉， 嗯， 上屉您再去蒸去。 这个就是卤肉蒸白菜， 你看看讲究啊，花那么长时间就做一半成品，是吧？非常符合我们北京菜的特点，刘老师对吧？ 对，没错。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你发现没有，都是宫廷的顶级美食。 哎， 你发现没有，一个烤鸭，一个那个 卤肉 啊，卤肉，一个烤乳猪。 嗯，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接近于民间的，就是什么呀？就相当于真是烤肉。 嗯， 就是现在我们留下的烤肉剂， 啊， 还有一个烤肉碗。 哦，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炙子烤肉。 哦， 对。 哎 哎，南碗北记。 嗯。 哎， 他故意讲，就是因为北方有很多那个就是游牧民族， 嗯， 那么游牧民族呢，就是他管这个烤肉叫帐篷食品。 哦， 因为游牧民族不是用那种帐篷， 大帐篷， 大帐篷，他认为这个你看烤的这种方法，他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更那个什么简陋嘛， 嗯， 他也更方便， 对， 越简陋越方便。过去说那个真正烤肉，原来那个蒙古人烤肉的时候干嘛呢？都拿那个牛粪。 哦， 都用那个石类牛粪来那烤， 就是它就当燃料，其实是 对， 嗯， 而且过去那烤肉呢，它还有那个日子呢，比如你看过去原来一说什么时候烤肉啊， 嗯， 说一下雪， 哦，哎，还真现在好像也有这么一说法， 现在有这么个说法 啊， 嗯，其实这都不是今天的说法，嗯，那个原来那个民工史的时候，他就讲那个饮食好上的时候，他就说凡遇雪则暖室赏梅， 嗯， 你看冬天不有梅花吧， 对， 暖室赏梅吃什么？炙羊肉， 嗯， 当时就有这种记载。 哎， 所以呢，你看我们那个，那么吃那个羊肉的时候，他当时有一个叫做《都门杂咏》时候，他这么写的，叫做严冬烤肉味堪涛，什么大酒缸前围一遭， 嗯， 就是说你不能光吃烤肉，是吧？ 还得喝， 哎，还得喝，你告诉你还有大酒缸，火炙最宜生是嫩。就是说，过去讲烤肉，你别以为烤肉有多老。 嗯， 说那个嫩到什么，就是嫩到那个像那个豆腐。 哦， 那个当时说有，哎，就历史上曾经记载过，说有一个人啊，专门请那谁齐白石吃。 嗯， 说请齐白石吃什么呀？说吃烤肉。齐白石说：“我吃不了了，我这牙不行了。 嗯” 人家说：“你吃一回，你就知道这个烤肉有多好了。” 嗯， 说烤的顶级烤肉叫嫩如豆腐。 哦。 他当时你看诗里边就有，而且叫做雪天蒸得最烧刀， 哦， 就是关键是什么呀，你不仅要吃烤肉，而且你还要吃什么呀，还要喝酒， 哎， 吃什么呀，那度数还高呢，烧刀， 嗯， 啊，就是烧酒的意思，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你看那个代表的品种北京就有这种烤肉， 嗯，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烤肉里边呢，过去讲是这个南边是姓皖，是吧， 嗯，对，南碗 北记 啊，完了北边姓记， 嗯， 完了一个呢，就是说两家都烤各有特点吧， 哎， 一个是主要是烤 牛肉 的， 嗯， 一个呢是主要是烤羊肉的， 对， 但是在今天是不是你看看他们都形成就是北京最有特色的那个烤肉系列里边，在老字号里边它是有一号， 对，他俩现在也互相也卖对方的肉，就是他也卖羊肉，但是大家还是觉得本宫是做哪个的吧，好像还是那个味儿更好一点， 对吧，他们过去有一个老先生给我讲过，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选这一个做了牛肉一个做了羊肉，好像说这两个人组成，一个人好像是做那个牛肉牛的生意的，一个是做羊生意的，最后过去咱中国人不讲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什么。 好孩子，那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了吗？ 嗯，记得住。 凤儿，妈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好，妈。 不要歧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